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变。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里来回答，只要是恋爱、婚姻和伴侣关系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给我们发送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张平主任。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一位男生他说，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处处都要仪式感的人，而我就觉得那些事情比较琐碎，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真心更重要。我们之前呢他就说过，我比如说不大喜欢过生日啊，不在那些传统的典型的要表达爱情的日子里去表达爱情啊。我是觉得没必要，那一天比如说某一天所谓和爱情相关的节日吧，人又多，出去吃饭你又订不着地儿，买个花吧，花比平时要贵好多好多，有什么必要那天非要过啊？咱改一天不得了？再说不是头一天刚吃完饭吗？为什么非要那天出去吃饭啊？而且呢，平时这样的事情挺多，我也知道他这个人其实是有一点比较小浪漫的哈，也比较小资的那些情绪，有的时候能配合我也就配合了，可是呢说多了呢他可能会不愿意，也会跟我吵。现在是我们俩都要结婚了，说起婚礼的事情，我从来其实都不太喜欢婚礼，有的时候到同学的婚礼上去，到朋友的婚礼上去，我觉得挺无聊的。而且呢我这个人啊也不大喜欢收别人的份子，我觉得那好像也有点不对，就是我不好意思非要收人家的份子，然后呢我也不想办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啊我觉得又没有那么别致，又没有那么有情调，大多数婚礼不就是大家看一看两个人在一起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然后走一走这个婚庆公司的那些程序，然后大家大搓一顿嘛。我真的觉得挺没劲的。我跟我女朋友说，我说要不这样，这个把办婚礼的钱省下来，将来咱们可以去一些特别美的地儿，到那样的地方去，就咱俩不也得了。 可是我的女朋友执意要办婚礼，而且她向往的婚礼，她告诉我说，比如说整场都是白色的，然后花是什么颜色的，这个摆桌是怎么摆的，哎，这些我一听啊，我就腻了，现在我们俩为这件事情冷战了，因为我不想办婚礼，她想办婚礼，她觉得婚礼是一种仪式，我就想问问你们，我也看到了一些讨论，说仪式是挺重要的。我想问问，仪式在两个人之间有多重要？ 就是，仪式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或者是说它，提醒我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它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它也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回忆。这个呢，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仪式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不是把所有的这种，在一起的时间，或者说过一些什么节的这样的时间都叫仪式，比如说像某些节日，然后呢，这个两个人要比如说这个赠礼物啊，然后买一些鲜花啊等等，其实这个可能。不太叫仪式感吧，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然后浪漫一下哈。但是呢婚礼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这个婚礼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男听友哈，他可能是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的传统啊，觉得那个很没意思，然后很复杂，然后很乱，然后呢就是他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比如说什么收份子，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女方呢又觉得仪式很重要，然后呢我觉得可以找一些比较小众的办法，比如说我就在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呢弄那种冷餐，是吧，现在很多的都是那种冷餐，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每家请20桌30桌，我觉得你就可以特别要好的朋友请个5-6桌啊，这个仪式也有了，然后呢这个可能还和我们传统的那种婚礼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我知道这个男生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怕麻烦的人，然后也比较觉得这有那么重要吗，就是可能自己是一个比较低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吧，但是呢因为你们要结婚了啊，就是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哈，就是吵的这个冷战呀，或者是吵的不可开交啊，这样的话就会特别伤感情。其实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说大不大哈，说小不小的事儿。 对， 对吧？ 但你的女朋友可能就会觉得，你在这件事上你都不能随了我。 对，或者说女朋友可能确实从她内心里边，她就会觉得这个很重要。确实呢，就是仪式可以让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有这样的一个婚礼呢，也确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来折中一下哈。就是在你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在你的精力承受范围之内，就是把它做的小而精，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这个在某一些事上，以后漫长的一生当中，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大家不要各不相让，就是可能还是要让一让。有一些事情真的没那么有原则的事情， 对对对对， 让对方开心有什么不可以？一个是仪式感确实在两个人当中是需要的，那另外就是如果做了这样一些小仪式，对方很开心，有什么 不可 以呢？ 而且吧，刚才我忘了说一点哈，就是如果说明天是一个什么节日，那今天这顿饭咱就省了，咱们明天再吃，对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呢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体会一下女方的感受，对吧？就是也许呢，就是我们认为哈，就是她的那种想法很重要，就是我们何不就是向她的那个方向靠拢靠拢，啊，我们自己也改变改变，也许像她那样，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个生活可能更有意思啊，更轻松。 好，谢谢张平老师。 今夜思雨时，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一周前刚发现我老公出轨，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出轨。他为人稳重，挺细腻的，而且在婚姻当中对我、对家庭、对孩子还都是挺有责任的。我们的孩子11岁，是一个女儿，他对女儿特别的好，他到哪儿都会想到女儿，出差什么的每天都要给女儿打两个电话。所以呢，我一直都不相信他会出轨，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发现他出轨了，是和他的同事，而且是谎称前一段时间和他的同事一起出去出差。那么因为一些交通上的问题被堵在外面，没有能及时回来。我呢打电话打到他公司去问他的行程，此刻才知道并没有安排他出差。所以他和别人出轨的事情也就暴露了。我现在想问的是该怎么办。回来呢，我和他谈了，他承认了出轨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即使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呢他对家、对我、对孩子还都是很有感情的。他的出轨像是一种惯性，一旦出去了就好像很难回头，也就那么走下去了。我问他，那他的决定是什么，他说没有决定啊，他说就这样。那我问他是不是可以结束出轨，他说应该是可以吧，似乎自己也在等这一天，一旦被我发现了也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我想问的是，真的能结束吗？ 是这样的哈，就是出轨呢它分好多种，对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出一次轨啊，然后就是把这个人就给他贴一个标签，就说他不好啊等等。我觉得出轨呢，一方面要看这个出轨的这一方的态度，就如果他觉得我还是爱这个家的，我愿意留在这个家里边，自己主动的去结束这个出轨，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原谅的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接纳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男生觉得说我就不想这个结束出轨，然后我还想要现在这种我有家庭，然后还有这种出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士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接受。也许呢有的人为了维持这种家庭的平衡，就允许自己的爱人又回家又出轨。这个也就是只要是我觉得双方达成一个协议，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女士觉得说我不允许我的爱人出轨，那我觉得那你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要这个婚姻还是要放弃这个婚姻，对吧。就是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我能感觉到哈，这个女士其实可能对这个男士是很信任的，然后是很有感情的。那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你要跟他再深入的、正式的、隆重的这样的谈一次，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这种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情绪都要跟你的爱人说一下，就是，看这个男士他的这种态度，比如说他说我可以结束，那我觉得你就还，就是平复一段时间就可以，就是比如说正常像以前一样正常的过日子。但如果说这个男士呢，给你的是一种否定的答案，说我可能不能结束这个出轨，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接下来要考虑自己更多一点，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婚姻，想要什么样的家。 对，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这个，那好吧，你在外面有其他的感情，但是你只要对家尽责任，对我也还很好。那我也为了维持这个家，或者我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我为了孩子啦，我这个怕离婚了，有些人可能隐忍了。 对 啊，但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隐忍的， 对， 是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爱情是不能分享的，我的伴侣是不能和别人去分享的。所以这个你是要问你自己。至于说他能不能彻底回头， 这其实挺难说的， 很难说。有些人会，有了那么一次以后，可能他这个后面的感情的小火花还会有。 对， 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这个，明白了，活明白了，我知道我的家和孩子最重要，我就是要回归了。这个很难说，但是对你们来说，对这对夫妻来说，特别对这个女士来说，这将是一场并不简单的对个人的考验。对两个人情感关系的考验，其实度过这段时间应该是挺难的。在婚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两个人要走过这一段，比如说怎么样能够重新信任对方，怎么样能够知道了这件事情晴天霹雳，两个人的关系现在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断层，到慢慢的再找回两个人的平静和亲密，彼此的那份信任，就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心智，需要付出情感，而且还会有反复的。 对， 因为这个自己往往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可能自己也会有好多的纠结和难受。 挺难的，挺难的。 所以回归还是，能不能完全回归，彻底回归，能不能这个怎么样，能让你们回到过去这样的一些状态，可能都是你要问问你自己来综合评估。 对，而且还是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再来看下面一位到的问题是，感觉到自己的闺蜜对自己的男朋友挺有兴趣，因为男朋友和我们来好了半年的时间，闺蜜呢是两个多月以前见到我男朋友的，然后闺蜜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她觉得我的男朋友更适合她，而且呢是觉得我的男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好，完全是他理想中的男生形象。说这个的时候在开玩笑，我的闺蜜也是一个平时爱开玩笑的人，我第一次并没有往心里去，开始往心里去是因为前不久的假期当中，闺蜜因为没有男朋友就和我们俩在一起玩，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她对我男友感兴趣，他会说一些我男友感兴趣的话题，而且他对我男朋友表现出的好像是很体贴的样子，女生之间很敏感，我一下子就能够从一些小动作当中意识到了，我的男朋友浑然没察觉，我现在挺为难的，我已经开始疏远了闺蜜，可是呢我还是不愿意既失去闺蜜，又和男朋友之间出问题。我想问一下，闺蜜是从小在一起的闺蜜，其实这么多年的姐妹情，想问你们啊，我该怎么处理更好？我挺想正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既然是闺蜜哈，我觉得那就应该是亲密无间，或者是无话不谈。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在意这个男朋友，或者你觉得男朋友这个对你很重要，你想和他继续交往，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可以跟你的闺蜜谈，就是你要正式的告诉他，就是希望呢，就是我就是这个男生对我有多重要，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走到结婚那一步，我们希望我们两个怎么样，就是你也可以点一下闺蜜，就是他现在的有一些行为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碍于情面，就是有一些话呢就不太好意思说，但是呢往往呢如果你不说的话，你就会受到很多的损失，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衡量，就是是你更愿意委屈自己，还是说你觉得你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让大家把你的这个把你的想法公开出来更好。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比方哈，就比如说在你和男朋友就可以一直走下去，还是你这个男朋友和这个闺蜜好了，然后你成了孤家寡人，就这种两种情，然后就是一种情况是你和男朋友好了，但是呢你可能会得罪了闺蜜，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男朋友和闺蜜好了，你成了孤家寡人，但是你和闺蜜的关系很好，就你觉得 这两种情况你更愿意选择哪个呀？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可能会选择第一种，对吧？就是我和男朋友的关系很好，但是呢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得罪小闺蜜。其实哈，就是我觉得也不叫得罪吧，或者是也不叫说这个指责他，只是说你要很善意的去提醒你的在意，就是你更在意的是你要和男朋友继续走下去，而不愿意看到就是你的闺蜜和男朋友过多的这种亲密 关系。对，对，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闺蜜真的是体贴你啊，觉得她很尊重你，我觉得她可能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如果她不接受这样的建议，其实你也是控制不了的。 嗯， 比如说她在私下里边就是总是联系你的男朋友，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坦诚的说，这个就是控制不了，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也就会看到了，虽然是发小，虽然是闺蜜，可能她会伤害你。 对，所以呢，有一些闺蜜是很聪明的，很明白的，她知道这个不能因为这样一些自己的小心思，然后就破坏了两个人闺蜜之间的感情哈。就有些人会把闺蜜之间的感情排在更重要的位置，就是我要维护我们姐妹情。但是有一些闺蜜呢，也可能某一些闺蜜真的是塑料花姐妹，她可能会有私心，她可能会觉得啊，你男朋友这么好，那我在她面前去表现一下吧，哈， 对， 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伤， 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要我想和她好， 对， 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会伤了姐妹情，所以我也觉得是，你可以先直接去点一点，比如说，哎， 是的， 我知道我男朋友可能对你来说是你喜欢的那盘菜， 对， 但是他是我的哦。 对呀、 啊这个， 我要是和我以后要和他结婚的哟。 啊、你是， 我觉得这句话都可以说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可不希望那个我们之间为这个出现什么问题啊？你可以提醒，对吧？然后你适度的警惕。 对对对， 对， 尽量少安排在一起。 哎，对，真是这样的啊。这个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闺蜜她就是铁了心了要跟你来 争、我觉得这个也。 那你自己多一些防范吧。 对， 我觉得真的要是多一些防范了啊、可能这样，因为毕竟啊，闺蜜是一个近水楼台呀、 是啊， 好，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大家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听友和网友通过微信微博留给我们的，通过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方式留给我们的，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呢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如果在北京通过广播频率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7.3 AM1026，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每天22点收听我们今夜思雨时，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然后收听我们这一档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解答大家的情感问题。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等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雨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讨论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问题也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也可以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送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还可以关注我的工作微信号，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号里给我留言。新浪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您有问题就可以留给我们。每天我们的节目都会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留给我们的情感问题。 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他说我是女生，30岁了，在北京，生活条件挺好的，户籍在北京，自己现在也有房子，那么虽然房子不大，但是自己的条件应该比大多数的女生的物质条件都很好。他说可是呢，到现在居然没有谈成功一次恋爱，每一次的恋爱不是有这种问题就是有那种问题，然后现在呢自己有点着急想嫁人，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在找合适的男友。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在外地的，这个男生呢我们俩在网上认识的，然后也聊了一段时间，前不久呢也见了一面，我们选了一个中间的城市，刚好呢是我去出差，而他呢就到那个城市去，见面没有发生什么，只是在一起吃饭聊天，还都比较愉快，对方呢看上去还行，那么我觉得可以和他谈恋爱，就在我问他感觉如何的时候，他提了一个要求，他提的要求就是他一直希望到北京来发展，他觉得他的专业在北京发展应该更好，但是呢他的年龄也大了，32岁、那么到北京发展呢，他觉得还是有那么一些顾虑的，比如说住房啊各种各样的顾虑，他对我说，他说如果他到北京来发展，能不能住在我这儿，而且我能不能帮他，比如说人缘地缘我都更熟一些，也就是说他希望依靠我在北京能够立足，他说如果我答应这个条件，他是很愿意和我谈恋爱的，他并不愿意异地恋，这也是他找一个北京女孩的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这个恋爱开始的靠谱吗？ 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就是他很直接啊，或者很真诚去表达他的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 这些事情就是一定要问自己的心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我觉得就可以来交往啊，可以来尝试哈，比如说先住你那儿，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呀，对吧，也是可以的哈。然后呢，借助于这个你的人缘和地缘，就是我想是不是利用你的一些关系啊，来帮他找一些工作。其实呢，他可能比较低估北京的这种对于人才的需求。如果他真是人才的话，可能不用借助你，就是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北京这个发展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男生可能有很多的顾虑，可能要借助于你等等。然后我觉得是可以交往一段时间看，就是如果说现在我们就说这个男生动机不纯，这好像就是为时过早。你放心哈，这个房子是你的，他抢不走。北京户口也是你的，他也抢不走。你自己挣的钱你要把他握牢，他也抢不走。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他觉得你也不错，然后呢愿意来北京，而你也觉得他不错，他来北京也是一个好事儿，那我就觉得可以尝试着可以去交往。我们可能不用太先入为主的说这个人也很有功力哈，我觉得就是有功力呢，其实可能也是一个考虑更多很多现实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吧。 对。但是这个一开始这个男孩子确实是把这种所有的这样个人的一个要求一说到前面哈， 好像我们有点发怵啊， 我也有点担心。比如说我也有点担心这个两个人的开始哈，如果说是因为这样就开始的，那我们都觉得好像和我们感觉那种相爱的开始是不同的，是吧？ 就是我经常也会想这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们在校园里的恋情是单纯的，是没有功利的，而在我们的这个现实里边的这种恋情是比较功利的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更多的基础，我们不能说，哎，那个，你什么性格呀？啊，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这些其实，在30多岁再去谈这些东西，好像就是有点不成熟，有点幼稚，啊。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现实层面的，比如你有房吗？有房我们就意味着可以很快结婚，对吧？然后你有车吗？对吧？这个是很便捷的。然后你有存款吗？我觉得这个是在30多岁谈论这些东西是挺正常的。这个男孩呢，其实他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实在，他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让我们可能觉得有点怕。但是其实呢，你不用怕，因为这些东西他抢不走，是吧？房子你他不可能抢走吧，你的户口他也不可能抢走吧，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担心哈，只要你不被他骗钱啊，我觉得这个没有特别多的担心。但是 呢，对，但是我是觉得刚一开始，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开始他就打算拎着行李箱就到北京来住在你的地儿了？就是你也会， 估计是这样子的。 对，可能也会比较被动一点点。我是觉得， 会觉得被动哈。 我会觉得被动，就是一下子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如果说感情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一下子就这样的话，是有点唐突了，或者有点冒进了，能不能即便是异地 租一段房子哈，租一段时间房子， 或者说这个即便是在异地的话，大家至少还得有一个，你看现在才见了一面呀， 但是他们网上是不是聊了一段时间了？ 聊了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就是我是觉得有点，对，有没有什么能缓和一点的一个办法？ 或者来北京先找个地儿租个房子，先住一段时间， 对， 再说哈。 对，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对，是吧？然后这个大家感觉一下，觉得好，那么你也会为他着想，不会让他也这个一个人住得太久，那么再住到你这儿来。或者说，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么被动的去同居的话，其实也许对方想的是，我想找的是一个有北京房的女孩，而并不是说我现在就非要住在你这儿。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是最好的，就是你可以在人缘关系上帮他，你可以在这个找单位啊，找工作啊，甚至你可以带着他熟悉北京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他就住进来， 啊，是有点被动哈， 是挺被动的事儿、嗯。能不能 看他们两个感觉吧？ 对，能不能跟他商议的是，他可以先自己租住，哪怕将来你们结婚，你有房子， 嗯，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呀。 嗯， 那我觉得是这样，是吧？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继续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正在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一个女孩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和男朋友在一起吧，我特纠结。 嗯， 男朋友和我，我们如果我不想一些心事儿的时候、 嗯， 我们的关系是挺好的。 嗯嗯， 男朋友对我也还不错，但是呢，我一想到有一些心事儿，我自己就会变得自卑。纠结，无事生非、 嗯、 事情呢是源自于我在前面一段的恋爱当中啊，我有意外的怀孕、 嗯、 也去做过流产、 嗯、 和前面的男朋友分开了，但是和前面男朋友的事情呢可不只是我和前男友知道，周围也有朋友知道、 嗯、 当时我也求助过我的朋友们、嗯、而我的朋友当中呢有我现男友认识的， 嗯， 我一直就特别怕这些消息被现男友知道、 嗯、 或者我一直也在想这些事情如果我瞒得严严的不告诉他，万一被他哪天知道了， 嗯， 那他不就不要我了吗？ 嗯， 所以呢我一想到这些我就会自卑纠结、 嗯、 我也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想要不就离开他，不要那么喜欢他、 嗯、 因为喜欢他越多、嗯、也就意味着将来我受的伤害越重。 嗯， 每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把他弄得莫名其妙的，其实我挺怕的，我怕我们两个人分手可能会源于我的这种内心的纠结。 嗯，这个女生就是有一点心思啊，有一点小秘密怕男生知道，就是在我听上去这个女孩确实是挺自卑的，就是首先呢可能害怕自己的这些以前的一些伤害哈，然后怕对方知道，另外一方面呢她可能会一直觉得这个男孩可能会离开她。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哈，就是以前的那些事情就是呢就是它发生了，就是你现在怎么就是我们可能是尽我们的所能，就是可能不要让对方知道，如果你特别介意哈，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你自己的一个空间，一个隐私。 嗯，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哈、啊、让你觉得自己很自卑啊，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要处理的。 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对方做了一些错事会离开他，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这个相爱我们才在一起，就是方向是错的。 嗯，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你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有没有那个清楚。 嗯， 就是比如说哈，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可以不告诉，我觉得这个是挺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有每个人自己的空间嘛，但是你不要背负那么大的包袱。 对， 你所背的那个包袱就是说对方可能会离开你，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是因为爱才在一起。 嗯， 对吧，只要你确定说我很爱对方，然后对方很爱我，甚至于呢就是我可以就是让对方感受到那种我是特别就是特别愿意和你在一起，然后特别爱你。我觉得你自己曾经发生过什么，如果对方很爱你的话，其实他是不会那么介意的，他可能更介意的是说这些过去的那些事情有没有对你造成过伤害。 嗯， 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因为这些事情离开了你，哦，我觉得可能也证明一点，就是那可能他不够那么爱你吧。 嗯， 就是即使你现在说你们俩还在谈恋爱，然后有一天结婚了，但是如果说结了婚以后他知道了， 虽然说结了婚了，但是结了婚以后知道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小的风波。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要在爱的基础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还要就是提升你的信心， 嗯， 啊，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太影响你。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嗯， 对吧？我们要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受到这些很无谓的这些伤害，本来是可以避免伤害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大意，受到了伤害。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吧，就是你在日后里面要学会保护自己。 对， 嗯， 大家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在恋爱当中会为这样的事情纠结， 对， 比如说我的秘密。 嗯， 我的隐私， 对， 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的关系有障碍的，一些问题，我要不要告诉对方呢？这是大家这个常常在恋爱里边会遇到的哈。这我觉得也是因事和因人。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它是自己的一个隐私，一个就相当于我要有一点点我自己的空间。我不告诉你并不是欺骗你， 嗯， 而是只是说我不太想把这些事情拿出来，想让他这种就是我没有欺骗你的意思， 但 是 我 自己的事情， 对，但是我也并没有要去把自己的过往经历交代给你的 义务， 这样的一个义务是吧。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俩合得来合不来， 嗯，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彼此是不是在情感上彼此连接够紧密。在恋爱当中，如果总是有一些自己心怀小心思哈，或者说这个位置把自己摆得比较低，总是觉得我有短处，我这个短处特别怕被你发现，也就是鬼鬼祟祟的。那在恋爱当中，你就很难享受到恋爱的那种美好了。 对， 所以自己解不开心结的话，张平老师也建议可以去做心理咨询，是吗？ 对，是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好。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和我先生结婚10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也都上小学了。 嗯， 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个性原本是那种阳光快乐简单型，而我的他，也就是我先生呢，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什么事情都特别的阴暗，把人总是往坏处去想。就算是偶尔，比如说晚上在家里边有邻居来敲门，就跟我们借上一根葱，他都能想可能是什么坏事儿要发生了。他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事情他会想很多，想很复杂。他给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他会告诉孩子人性是很恶的，这个人生也是很复杂的，这社会上人心也都是很坏的。我特别不愿意让他这样教育孩子，我还是希望孩子能够体会到生活应该是简单快乐，人和人之间应该是有温情的，其实有一些关系可以很简单的相处，我们只要不去害别人，并不一定所有的时候都要防备着别人，等等。我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够阳光，而她呢总是如此，我们不断的在为这些事情开始吵架。因为我实在不喜欢看到他自私、阴冷、负面的东西。他可能是这2年在工作单位不太得意。工作单位当中，我相信也是因为他个性的关系，人缘啊，包括领导对他的态度啊，也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越发不愿意出门，除了上班之外，多一半都待在家里，自己总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甚至都觉得他的精神和情绪似乎都不是很正常，说话很难听。我现在就在想，不希望他能够影响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正是属于人格成长期。我能不能和他分开？你们能给我评估一下，我和他在一起对我女儿好，还是和他分开对我女儿好？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哈，就是一心为了女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呢，确实女儿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家庭的里边很多的观念啊，很多的这种行为的方式啊等等，还有我们的教养方式哈。 你觉得怎么样对你女儿好？我觉得这个应该去问女儿，而不是你在这儿评估，就是我觉得怎么样会对她好。我觉得你可以问女儿，就是比如说爸爸天天这个样子，每天不开心，然后很多的猜疑，很多的猜忌，你觉得他这样的状态你会开心吗？你是愿意跟爸爸我们这样生活在一起呢，还是要我们两个人过，然后让爸爸让爸爸自己过呢？我觉得孩子上小学了，他完全有能力去判断他想要的那个生活。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我能感受出来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丈夫哈，或者这个爸爸可能还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他的很多的很重的这种猜疑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偏执，像这样的问题其实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如果说当地有比较好的心理咨询的门诊，我觉得可以去挂一下号然后去看一下。如果当地没有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上一级，比如说他的这种一二线城市哈，会有比较好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可能不是说离开爸爸那么简单。即使是说我采取一个最极端的方式，比如说我和爸这个男人离婚了，但是呢这个男人离婚了就保证这个男人不会看女儿吗？他的这种影响不会传递给女儿吗？而且即使是离婚，你能离得那么容易吗？这个都很难说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他去做一些咨询哈，做一些心理咨询，去做一些心理治疗，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咨询确实能够让我们去看到自己那些不合理信念，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的积极哈，更加的阳光。 在生活中我也见过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们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父母的。 对， 可能是父母的某一方不是他的人生楷模，他会觉得他会批评某一方，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脾气暴躁的人，说话很难听，总是这个指责我父亲，但是我父亲这个人呢总是宽容大度，积极向上，我觉得我学习到了我父亲身上不少东西，我很庆幸我没有受到我母亲太多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反过来的，我父亲可能比如说这个暴力呀甚至我父亲可能这个这一生都是很沮丧很失败的样子啊，但是我母亲呢是一个非常勤俭的非常热爱生活的这样一个女性，那我可能很庆幸的是我受到了母亲的影响，父亲对我的影响少而又少。其实很多孩子会在长大成人之后是这样评价他的父母的。那么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会给自己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位妈妈已经看到了问题的话，这位妈妈完全可以在家庭之内用自己的力量给自己女儿更多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这些正面积极的影响并不是去指责你老公，不是说你看你这个人，你一天到晚人家邻居借根葱你都会胡思乱想。如果你是把重点放在了你指责你先生这样一个态度上，你女儿得不到教益。 对。 如果他说了什么而你给你女儿也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式，那就不同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吗？ 说得非常好，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那些影响可能也会夸大哈，就是爸爸会有对女儿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其实也是这个妈妈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关键是看你怎么做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对这个父亲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妈妈自己的感受，其实也不一定是女儿的感受。 对， 是妈妈很焦虑很担心。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母女俩坐下来谈一谈，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看我爸爸这个人啊，他身上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呀，他身上的一些缺点是什么呀，我觉得可以这样聊一聊嘛。 对，随着女儿慢慢的长大，她会辨别很多东西， 是的， 所以妈妈能给她很正向很积极的影响就可以了。所以你真的要离婚，你也是因为你自己对你先生的选择。 对，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你是完全有能力给孩子很好的教育的，是吧？ 是。 好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张平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您 近期给我们发送了微信，或者在我们听友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我的微博中给我留言，咨询情感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洒脱，装作不太在乎这个结果，摩擦住了情也慢慢变薄，想好好解决却没有线索，不过总有什么不然我们都会觉得不妥，只因为我们都太会闪躲，所以弄皱了所有温柔，谁说什么都像借口，就算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内疚，我们的爱起了毛球，弄皱了仅有的温柔，变成了什么不然我们不会害怕寂寞，是不是人谁都会躲不过，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错，我们的爱轻轻了毛球，弄皱了所有温柔，再说什么都像借口，就算这个时候我说我也内疚，我们的爱起了毛球，弄皱了仅有的温柔，到底应该如何补救，不想回头但又不想放手， 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